是吧？外国人发明了一个名字叫终身性服药，所以外国人和药亲，所以外国人说的那个吃一辈子药，终身性疾病，是吧？都是庸医无能的托词啊！如果你谁信了这样的话啊，现在崭新的21世纪科技大爆炸的时代啊，你还相信说这病得吃一辈子药，得常年终身服药，你还信这话啊？你就让鬼子给蒙了啊！所以中医说什么呢？叫药到病除者为上医，是吧？药到，把药用到位了，病除，病去掉了，病除药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中医里边没有什么终身性服药吃一辈子药的说法啊。你说我也碰着这样的中医了，那你那个中医啊，啊，就是被那个外国大夫啊给赤化了，这大家要明白啊，啊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中医都改挂滴流了，扎封闭了，都改吃药片了，用激素了，所以说中医灭亡论，也不是什么无稽之谈，应该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不能让中医失传，怎么不能失传？后继有人吧。中西的文化有差异啊，有差异。这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它着眼点不一样。那个西医大夫啊，什么降压药、降糖药啊，心梗放了支架的抗凝药，那一吃那就是一辈子，可以理解，因为人家师傅。人家祖辈上就那么教下来的，是不是？高血压病终身服药，糖尿病终身服药，一听这话知道这是吃过洋墨水的大夫，西方医学的影响，是吧？化学药物啊，控制数字，可以理解啊。回过头来呢，这个传承的中医啊，你这啊一张嘴，哎呀，糖尿病一辈子吃药，是吧？这个高血压一辈子吃假药，现在改中药了，你这别说了，又是个假中医啊，又是假中医。所以中医里边没有吃一辈子药的说法，中医是以药之毒攻人之毒，所以中医治病以毒攻毒，是不是？用这药毒把人体的疾病的毒攻完了，平衡了，停药好病。你吃了一辈子药，你就一辈子毒啊，你攻完了毒再吃药中毒了，治那个风湿类风湿，包括一些化疗的，是吧？植物类药物证明了不能长期用，肝肾毒性特别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中医的第几甲呀？啊，咱们刚才给大家举了两个，举了三个，是吧？这是第四甲，中医告诉你终身服药的是吧？是假的中医。中医一开药开100副的，假的中医，是吧？中医是吧？一张嘴就告诉给您包治的，这是假的中医。那么还有一个假，就是中医告诉你不能停药，啊，吃我这药治的病不能停啊，一停药病犯了。啊，甚至呢，什么降糖降压的中药，今儿停明儿犯病的，里边都掺着西药；治风湿治关节炎的，今儿停明儿加重的，里边都掺着激素。啊，所以食品安全，啊，药品安全，啊，国计民生。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以下是广告时间，请您记好，北京丰台区地址是在北京丰台区。